为什么要这么有感觉呢？ 因为我累了最近，其实我真的讲我累的、okay, okay. 我是即是我的累是、本来呢我不是很发现的，即是我平时都是做事啦，有时候有些累累的我就睡觉咯，即是睡一个晏觉或者睡一个按摩床，那你起身又再做过事啊，咁因为过年前呢我又即係大扫除啦，一路都想话即係啊断舍离啊快啲你快啲抌啦，咁其实真係抌咗好多嘢喎，抌咗。咁有啲即係有价值嘅就留起先，即係执咗起上嚟留起先。咁睇下边啲机构啊学校啊各方面呢係有兴趣嘅，或者某啲人收藏有兴趣嘅。咁、有朋友话啊你可以放上网卖㗎，咁傻瓜又咩我都唔想啦，我想有新闻收咗佢算数啦，都唔係讲钱啦呢样嘢。咁但係当我执咗下嘅时候咧，我发觉每一次执嘢执到咁上下咧，我会有一种虚脱嘅感觉，甚至咧系冇，即系其实我都唔系未试过意绪不平衡，但系咧就唔系一个意绪不平衡嘅状态之下去做呢件事，去搬嘢啊执嘢咁啦，但系执到咁上下咧，就觉得有意绪不平衡嘅感觉，系啦，成个人系即系有啲谢谢地嘅感觉啦，咁咁最近咧就即係尤其過年之前咧，咁有個好朋友嚟幫我手咁啦，因為有佢嘅幫手可以搬啲重啲嘅嘢啦。咁、加上即係我屋企嘅姐姐亦都幾大力嘅，雖然佢矮矮細細，即係佢唔係細，佢都大嚿矮矮地啦，印尼人。咁、但係佢都好大力嘅，咁即係三個人去搬啦、但我搬下，我係即係成個人我唔可以再喐啦。嚇、即係呢樣嘢係我以前未試過嘅。咁咧我諗，係咪即係曾經？即係半年前第三波新冠肺炎嘅時候，我領過嘢，咁樣所以咧呢個係一個後遺症咧，嚇、即係因為即係好多人都問我你有冇後遺症啊，咁但係我真係我唔覺得我自己有後遺症嘅，因為第一即係我係無症狀感染啦，咁然後跟住喺醫院好快一個禮拜之內咧，咁我治療完咧，咁我已經係即係個即係冇咗病毒，同埋咧係有啲抗體我出院嘅，咁但係一路落嚟咧，我真係唔覺得自己。是有很明顯的大問題，咁、直至到我真係搬嘢啦，即係去重嘢啊咁咧，就覺得哇，即係我係發唔到力啦，攰到即係嗰樣嘢。咁然後之後咧，即係今日呢兩日咧，我已經開始有執嘢啦，亦都有同樣嘅問題。咁到咁上下咧，我就會有啲意識不平衡嘅感覺。 如果聽翻你頭先講嗰啲咧， 身體嘅嚇，呢、這個唔係心靈嘅，係身體嘅。 心靈嗰啲唔係心情嗰啲嘢。其實咧，我哋首先咧要即係分析一下你嗰啲症狀係屬於邊一種先。如果講咧一開始嗰時你講話你搬完嘢咧，你覺得哇，直情咧虛脱啊、冇力啊呢啲感覺咧，咁我哋可以歸納做一種可以做運動咧嘅耐力方面咧，突然之間去到一個嘅即係一個邊緣啊，正好似個耐力用曬咁樣喎。咁另外一樣嘢，你話咧另外有一個感覺咧，就好似耳水不平衡啊。咁其實咧，我哋講緊耳仔咧，佢其實咧原來咧我哋聽嘢之餘咧，咁仲有一個作用咧，去我哋做平衡嘅。咁如果耳水不平衡又好啊，耳仔發炎又好啊，或者咧耳仔咧去退化又好啦嚇。咁咧咁嗰啲人咧，除咗話聽力嗰方面咧可能差之餘咧，佢嗰種頭暈嘅感覺，而一種感覺咧，有一啲我哋叫英文咧叫做 vertigo， 即係話咧佢會個主觀感覺咧，覺得周圍啲嘢有少少旋轉啊，或者喐下，未必幅度好大，因應個情況哦。咁啊，個感覺咧，我哋就覺得好似叫天旋地轉啊。通常我哋同醫生去溝通咧，話哇，好似耳仔好問題啊嗰啲。咁有啲人咧，佢感冒菌咧入咗內耳咧，突然之間朝頭早起身啦，佢暈到咧一喐個頭咧，或者一喐條頸咧，因為個 嘔嘅呢個我試過啊， 哇，暈到好似坐過山車會嘔噶，咁嗰個人咧唯有攤你個床唔喐，咁隔咗咧半日到咧，慢慢 down 啦，即係少啲少啲，佢就會即係慢慢咁樣爬落嚟睇我哋啊，咁我哋嚟打一支針咧就好啲。嗱，一種咧係屬於啲頭暈啦，有少少主觀性，即係當然周圍冇喐到啦，但係佢覺得啲嘢會有啲旋轉咁啊，咁呢個情況。咁仲有啲人咧，佢如果你冇嗰啲症狀咧，就係、是、如果有啲人咧突然之間咧 啊，好攰啊咁樣，佢直情咧可能會咧個人咧啲手腳啊，直情咧會可能會癱瘓啊，或者冇力啊咁樣。咁呢個咧要留意咯嚇。咁咧原因有好多，有啲可能直情咧可能半邊身唔喐得，咁我哋會諗啊，會唔會有腦咧嚟中風啦咁樣係嘛？咁仲有咧有一啲人咧，如果四肢嘅，咁其實咧佢哋可能會有一啲嘅可能電解質嘅問題啊咁樣樣咯。咁所以咧其實咧啱啱你講個症狀咧，其實背後咧有好多嘅可能性。嗱，翻翻轉頭啦，你會唔會同你之前咧發生過 COVID-19 嗰個感染有關咧？個答案咧係可以有，可以唔關都得。即系要分析下边一种，阵间我哋都慢慢倾下咧，周身攰啊嗰啲可能性有几多种啦、啊，咁样好唔好？ 嗱，我就觉得咧，即系我嘅即系我有少少轻微嘅耳水不平衡嘅感觉咧，就系、是、嗱，我因为耳水不平衡咧，我唔系唔识嘅，我认识嘅。因为当我喺奔波唔同嘅地方做时装事业嘅年代咧，系经常冇得瞓嘅，即系、飞车有时咧系。半夜之後先開車，即係一點幾咁啊過關翻嚟啊，即係啲嘢咁啊。朝頭早第一班車就要北上啊，咁咧，咁咧即係嗰段時間真係捱嘅。即係嗰陣時咧，反而即係當時就出現耳水不平衡嘅情況係多嘅，多過而家。而家我係耐唔中一次半次，但係唔係重量嘅。咁咧就但係因為我執嘢而感覺嗰樣嘢咧，就有少少好似。不是天旋地轉，即是旁邊就覺得有少少輕微移動，是個人是攰的了，明顯是攰的，但未至於即係我最犀利的耳塞不平衡，我曾經試過咧就係話係會嘔，即係嘔嘅， 係啊， 係嘔嘅， 係啊， 咁咧但係咧而家就唔係咁嘅情況，但我真係覺得係攰咯，即係面對過我真係唔想喐噶咁，咁事實上亦都咧即係嗱講心句同而家疫情亦都有關係啦，即係啲健身院係長期嘅即係不斷咁關閉咧，咁令到我都原本即係做開嘅一啲 exercise 啊啲咧，即係去鍛鍊一啲即係內在肌肉嗰啲嗰啲嘅個鍛鍊咧都冇咗。咁呢個亦都即係有時我搬下嘢咧，即係啲就算即係稍重嘅嘢咧都頂唔順啊。咁以前搬得好重噶嘛，又可以。 係啊。 咁咧，所以咧我哋已經即係呢方面嘅能力又弱咗啦。咁咧即係但係咧始終咧都係有個。成個人即係唔舒服嘅攰咯， 係。咁咧就其實一般嚟講咧，如果有啲病人同我哋講話，佢覺得哇好攰啊，成日都好攰啊咁樣，咁我哋都會分開幾個範疇嚟諗嘅。第一咧就係身體上嘅一啲嘅可以講話係比較正常嘅情況，譬如話咧佢嗰一排咧啊成日加班啊，或者屋企有個 B B 嘈多緊要啦，咁可能休息唔夠，瞓得唔好啦咁樣，咁呢個就比較生理上啦，係咪啊？即係明明要瞓覺冇得瞓啦咁樣，可能就缺乏咗一個即係差電啊！我哋叫做啊，咁如果講話，即係如果有啲疾病，有啲咩疾病會令到攰得好緊要咧？咁樣咁咧其實咧，我哋身體咧平時你好健康嗰時候，你真係唔知道咧，原來咧少一樣嘢都唔得嘅個身體，真係少一樣嘢都唔得。嗱，我慢慢數啦。例如話咧，有啲人咧佢可能個胃有事啦，或者大腸有事啦，咁就流咗啲血，咁跟住開始有貧血。贫血个人咧就会有症状，包括咧成日都好容易攰啦，行起步路嚟讲咧，即系个运动个耐力咧好渣啦，行两行，以前咧可以行得好快啦，或者行楼梯啊、行斜坡好叻嘅，咁但系而家行两步索晒气咁样，成可能会觉得个心成日都系咁跳啊咁样，咁咧喐都喐唔到啦，真系好攰。咁即系其实有一啲人咧就，譬如话佢冇以为只系话肠胃，有啲女性咧佢经期咧成日都比较多咧，咁其实咧铁质缺乏导致到嘅贫血都几常见噶，所以有啲女仔咧都好容易咧会好容易好攰啊，或者甚至头晕啊咁样，系啊都会留意噶。 係咯，咁原來咧，除咗貧血之餘咧，有啲器官都好重要噶。譬如话咧， 边啲器官咧？ 例如话肾脏啦，咁有啲老人家或者有啲人唔好彩，咁可能有肾石啦，或者老人家因为退化啦，又或者佢有前列腺， 老人家边方面嘅退化？肾脏 即系泌尿系统里面咧出现问题，咁跟住个肾脏都会退化噶嘛，因为年纪大，咁啊肾功能差咧，咁成个人咧都会比较攰嘅，咁所以嗰啲肾有病嗰啲人咧，即系佢个肾咧就唔会话有病定冇病，佢个功能咧系随住由轻微咧去到中间啦，去到嚴重啦，咁啊攰嘅情況咧就係視乎嗰個腎功能嘅情況咯。咁所以如果平日個腎功能正常嘅話咧，你就唔覺得啲咩嘢嘅。但如果個腎功能差嘅話咧，就會真係每個人都會好攰嘅。咁啊，鄧公仔你唔使驚，我同佢睇過你啲化驗報告，你嘅腎功能。 但我最近去即係我嘅化驗啊，各方面嘅嘢又唔錯嘅喎、啊，即係唔論心啊、腦啊各方面咧又 OK 嘅喎，點解會即係咁咧？ 因為我就想啱啱點解我樣樣都提咧，因為喺身邊旁邊啲聽眾咧，除咗關心你之餘咧，佢都會諗下佢自己嘅嘛。咁我想講多啲即係大圍嘢，大家都一齊去睇一睇。原來咧有好多時咧，如果啲頭暈咧，咁醫生都有諗。紧呢啲嘢嘅，其实都咁样样咯，系啦。咁我哋讲咗啲常见嗰啲，如果比较少见啊、罕见嗰啲，我哋摆喺后边。 好 吓，咁、除咗个肾脏之余咧，其实肝病嗰啲人都会比较过，即系所谓长期病患者啦。咁佢都 肝病边方面嘅肝病啊？ 嗱，有啲人咧有啲例如话乙型肝炎带菌者，或者咧食烟唔系饮酒饮得多，咁令到咧肝硬化啦。又或者有啲人有肿瘤性嘅問題啦，嚇肝嗰度，咁都可能會影響咧佢嗰個正常嘅運作，咁佢都可能好容易見攰啊咁樣樣，係啦，咁所以咧有啲器官咧佢出現咗一啲問題咧，就喺個平時嘅生活裡面咧彰顯出嚟咯，唔使講啦，個肺啦好重要啊，咁你唞氣噶嘛係咪？咁如果氧氣唔夠，你自然真係喐啲都唔夠，扯曬氣，覺得好容易攰喎都話嚇。咁嗰啲人咧可能後生嗰時好多煙啦，咁樣咁就患咗呢個嘅咩啦，即係支氣管擴張啊，或者係啲肺腫啊、慢性支氣管之類咯。咁呢啲老人家咧，佢除咗攰之餘咧，佢仲會好容易咧行起路上嚟咧，就好容易氣喘。咁其實嗱，講到呢度咧，其實咧同一啲即係沙士嗰啲病人都有關嘅喎。因為有一部分啲人咧，咁佢哋咧可能入院嘅時候咧，我哋所謂照 X 光花咗。其實咧 X 光咧，我哋見出嚟咧，佢一個係一個嘅形象嘅啫，即係佢係影響個即係 X 光滲透個情況。但係咧，即係醫生我哋睇個影咧，好難知道嗰個一定係咩嚟嘅。不過憑佢嘅周圍咧，我哋同埋知道個病人咧有冇發燒啊，啲痰嘅情況啦，因為啲化驗報告咧，我哋就知道原來呢啲花咗咧，可能係啲例如話如果一個嘅新冠病毒嘅病人咧，我哋會懷疑係新冠嗰啲病毒啦。咁有啲人咧可能又吸血又成，咁我哋又從個位置就知啦。原來呢個人咧會唔會係肺痨啦、肺炎啦，甚至係腫瘤。但系呢几样嘢咧都会影响。 嗱，呢啲梗系会令到你攰啦，因为同你个肺有关，个气咁啊，你唔够气，梗系攰啦，系咪先？咁就系、是、即系有啲人都话你会唔会系因为个肺，因为当时花咧？咁但系我 so far 以我知道咧，因为我系隔日就要照肺啊，咁咧就我系好运咧。点解我咁快出得院咧？就是、因为咧我个病毒喺佢去到肺之前咧，已經控制咗。咁所以咧，我個肺係冇花的。 我都記得係冇嘅你。 係啦，咁所以咧就唔係因為嗰個情況咯。咁點辦咧？即係我係咁又唔係，咁又唔係。所以咧，即係我咁樣呢個題咧，我就我攰你攰唔攰嘅意思，其實即係我係好唔肯定自己發生緊咩事嘅，所以呢個題就係為咗。 咁即係我都係我明知你唔係嗰啲，我都照講啦。即係因為我哋。抛得出呢个症状出嚟咧，咁我哋都为住广大嘅听众啦，咁样俾大家了解多少少呢啲，即系可能当中有啲人咧，佢唔系话今次嘅新冠嘅问题啦，而系佢自己根本咧以前有好多嘅长期病，咁佢都会见攰嘅，咁我哋咧就要知道咩原因。 導致呢個情況嘅。 嗯嗯 嗯。咁咧，其實咧，講到呢度咧，我又即係我哋準備放歌啦。咁但係咧，其實有一啲處境嚟講咧，我哋知道如果嗰啲病咧，佢喺過咗即係危險嘅階段之後咧，咁有啲人咧，其實佢都要需要復原嘅。咁咧呢段時間咧，佢係顯得唔正常。咁我哋需要一啲嘅叫康復嘅情況啦。咁未必係一個病嚟嘅。咁但係有啲人咧，佢又可能喺呢段時間咧，佢要重拾翻以前個情況咧，佢要經過一段階段咧。咁如果個身體仲未去 catch up 到嘅話咧，即係未趕得切去翻以前個階段嘅話咧，佢可能需要做一啲物理治療啊咁樣。佢而家係適應緊個新嘅情況咯，要慢慢好咯。咁咧，但係咧，如果講到話即係一個嚴重嘅過濾性病毒咧，咁其實咧有一類嘅有一個情況咧係一個富爭議性嘅題目嘅。嚇，呢個副爭議性咧，我哋叫做 chronic fatigue syndrome 啊，咁呢個係一個可能大家旁邊都未聽過嘅嚇，即係從來未聽過。咁樣中文譯做叫慢性疲勞症候群。 慢性 疲勞症候群。 係，呢個即係好多種原因造成佢咁嘅。 冇錯，同埋咧個病理上咧都係幾富爭議性，同埋有好多醫生咧都有少少懷疑係咪真係咁咧？咁我哋個個都知道教科書度有依樣嘢，甚至美國咧嗰啲疾控咧，佢都有 define 到一啲咁嘅實體，有啲診斷嘅情況。咁一類嘅病人咧，係經過咗一啲嘅嚴重嘅事故啦，又或者嚴重嘅過濾性病毒啦，或者嘅感染啦，都可能跟住咧就攰得好緊要嘅。咁我就可以喺陣間中段嗰度，我哋討論下呢個。 係啊，因為其實好多人冇留意，有啲人真係好即係睇到好多明顯。頭先你講嘅好多咩肺啊、肝啊各方面啊、心啊、腦啊啲嘢咧，令你攰。但有好多咧係你唔明白佢係乜嘢嘅，即係根本上你再去驗身咧都驗唔到個問題嘅。但係你個攰咧係亦都唔會好轉。一路系咁落去，佢仅有个原因嘅，系乜嘢原因咧？咁好多人都会好担心咯。其实，即系我唔担心，我唔会同你喺呢度讲嘅。即系因为我好多时即系想用，即系我即系会生我自己嘅例子咧，去同人哋分享。哦，其实真系有啲咁嘅情况嘅。好，咁我哋嚟睇第一只歌先吓，今晚嘅Simon & Garfunkel嘅《Scarborough Fair》。 好听，好听。 Scarborough Fair, parsley, sage, rosemary, and thyme. Remember me to one who lives there. She once was a true love of mine.To make me a cambric shirt of the deep forest green, parsley, sage, rosemary, and thyme, and snow crested crown, without no sleep or night, and it grows a child of the mountain. She'll be a true love of mine.Strands and polishes of gun, she'll be a true love of mine. Tell her to weep in a sickle billows blazing in scarlet battalions. Parsley, sage, rosemary, and girls born in the soldiers who killThank you.

法官撤销遣返令，理由是事主的祖国孟加拉空气污染严重，患有哮喘的事主一旦被遣返会危害健康。一名擅长环境诉讼的律师认为，空气污染将成为移民的重要元素。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资料，全球每年有多达700万人死因是关乎空气污染。一些比较富裕的地区，例如欧美、日本等等，空气质素逐渐改善，问题近年集中在南亚，主要原因是汽车数量和化石燃料发电量增加。事实上，孟加拉是空气质素最差的国家，当地悬浮粒子浓度是世卫标准上限的6倍，首都达卡的空气质素属于非常不健康水平。中国过去几年虽然情况已经改善，但污染物浓度仍然高达世卫标准的3倍有多。研究指出，如果能够改善至符合世卫的标准，那中国人的寿命将会比预期增加2年以上有多了。联合国的官员说，死于空气污染的多数是体弱人士或者是草根阶层，弱势社群的处境一般都不受重视。然而空气或者水源污染又怎会受国界限制的呢？世卫说，全球90%人口生活在不洁净空气之中，吸入污染空气会伤害人体每一个器官。正如英国最近一项研究就指出，空气污染可能促成眼部黄斑点病变。2015年巴黎气候峰会同意控制全球温度的升幅，不过5年以来各国承诺的减少碳排放目标并未达到。今年稍后在苏格兰举行的第二次峰会将令人更加期待，希望各国的领袖定出更加积极进取的方向和目标，实在地回应全球暖化危机。蓝地球，黄思恒撰稿。 色无暇 FM 九二香港电台第一台， 色无暇， 色无暇， 知识。 由而家至深夜1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翻翻嚟星期四第二节嘅广东广西，今晚咧我哋嘅话题咧系我攰你攰唔攰，咁咧我对面嘅咧就系黄慧康医生啊，Bruce 啊，系啦，咁明显我有啲攰啦，但我唔系我唔感觉攰，其实而家咁坐咧我唔感觉到攰， 系系系，嗯， 你睇我个样都唔系好攰嘅应该。 笠住块面嚟， 我因为我哋要戴口罩嘅，我哋戴口罩嚟讲， 系啦系啦， 眼神继续精灵系嘛， 系啦，都好精灵嘅你， 系啊，咁点咧？我哋头先你讲个症候群， 嗯，头先啱啱讲到咧，有一个嘅疾病咧叫做chronic fatigue syndrome 啊，一个慢性疲劳症候群。咁、其实咧，其实所谓症候群即系 syndrome 咧，喺西方医学嚟讲咧，即系话咧，我哋好多时咧都唔知道个病理喺边度，而嗰、所谓一个病嚟讲咧，我哋系即系见到佢有好多个症状捞埋一齐，咁样呢个叫 syndrome 症候群啦，咁样。咁慢性疲劳症候群 chronic fatigue syndrome 咧，其实系一种慢性得嚟咧，佢系持续嘅，好攰好攰嘅感即系嘅症状啦，主要就系攰啦。咁咧当中咧，你点瞓觉休息咧都好难复原嘅，而持续咧唔系话6个钟头，唔系6日，唔系六个礼拜，系6个月。 咁樣先至算係。 係啦，所以唔係話哦，你琴晚瞓得唔好啊，你而家就有呢個後群症啦，即係唔可以咁講嘅，即係超過咗六個月啊或者以上嘅，咁需要亦都要排除咧所有嗰啲啊即係啊表面上一啲嘅疾病導致疲倦啦。頭先我咪喺咪前咧同大家講過咧，例如話啊，你有冇腎功能衰竭啊、肝功能啦、啊電解質如何啊？頭先唔記得講咧，就係甲狀腺分泌過剩或者過低都會嘅喎、或者會唔會有貧血啊之類嘅喎啊？會睇一睇嘅話，哦，會唔會係個肺有問題啊之類咁樣咯啊？咁睇完之後咧，咁其實咧，我哋當去睇翻呢個嘅慢性啊疲勞症候群嘅時候咧，咁咧我可以咁講啊，其實都好多喺好多醫生嘅心裏面咧，都覺得有啲忐忑嘅，因為覺得好似啲嘢都好負爭議性咁樣。尤其是 咧， 我哋發現 咩叫負爭議性咧？乜嘢事令到覺得負爭議性？ 例如話咧，我哋見到佢嗰啲症狀咧，都真係好似有少少籠統咧，攰咁樣。而呢個病咧個成因咧，暫時嚟講咧都唔清楚嘅。同埋个病理咧，就例如话佢真系攰咧，即系攞啲肌肉嚟睇咧，咁亦都揾唔出有啲咩特别嘅，系啦，即系佢唔系话好似话哦，你有糖尿病咁啊，咁我发现咧你啲血糖会高啦吓，啊你有肺炎啊，咁啊我哋哦啲痰咧会见到有细菌，即系佢咧攞出嚟嗰啲样本咧都睇唔到啲咩问题嘅。系啦，所以咧，其实咧都唔系一般嘅医生都会去诊断到呢样嘢。咁而喺我哋西方嚟讲咧，我哋例如话我哋内科里面有一啲叫风湿科啦，咁佢哋可能会比较多接触呢一类嘅病啦，风湿科 rheumatologist。咁另外咧，就因为咧，佢哋帮当中咧有啲人咧，佢哋都附带埋一啲嘅情绪或者即系精神嘅问题啦，例如佢哋个压力都好大啦，成日都。攰得咁緊要，可能影響生，即係婚姻生活啊，影響工作啦、啊、能力啦、啊、咁樣，所以都可能 呢個即係情緒上面都即係有一個好大嘅嘛。嗱，當然我知道情緒影響人攰啦，但係即係喺即係有時我都覺得係咪有啲人係會哦，我情即係係情緒唔好，因為感情啊、事業啊各方面影響啊。咁但係係咪有一個能力係令到即係我當然我自己試過啦。但係當我有一個工作喺手上咧，我就將其他嘢放低嘅啦，我就會嚇，咁就忘記嗰樣嘢。係咪之間嘅鬥爭咧？即係你嗰、那個你個心情嘅攰，咁咧同埋表面嘅即係嗰個精力上面嗰、那個對衡咧，係努力唔攰。是不是亦都令到更加攰咧？会 嗱，如果嗰个人咧，佢仍然有情绪嘅问题，反而我会觉得咧，depression 即系抑郁症似啲啦。因为咧，抑郁嗰啲人咧，无论谂嘢会慢啲啦，身体力行方面都会慢啲嘅。反而咧，嗰个就系可能我觉得咧，佢未必係因為個情緒令到有呢個病，反而係有呢個病令到有情緒問題。但係咧情緒咧抑鬱嚟講咧，咁其實都係可以有得醫嘅，係咯。咁反而咧我啱正講咧就係、是、一類嘅病咧，亦都咩嘅西方嘅醫生比較多接觸咧，就係、是、一咧就係、是、嗰啲叫風濕科嗰啲醫生啦。第二咧就是、精神科啲醫生可能會比較接觸得多一類嘅病人咯。因為都可能會投靠，即係問佢哋揾佢哋幫手啊咁樣咯。咁咧其實咧，原來咧喺美國咧有個叫美國國家醫學研究院 Institute of Medicine 咧，喺2015年咧 set 咗一啲嗰啲叫診斷嗰啲條件啊嚇。咁原來有兩個條件喎，其實都唔止兩個，即係就咁講落你就明噶啦。第一個條件咧就啱啱講過啦，就係話佢嗰啲攰咧，所謂攰得好緊要咧，瞓極覺都唔得嘅，係要超過六個月或者以上。而一種嘅攰咧係無法嘅即係嚴重到個疲勞咧，唔係無法用休息咧嚟recover 嘅，嚟復原嘅。咁同埋咧佢嗰個第二點方面咧，佢咧就會。列出咗咧有成九至十点嘅症状咯，佢话一定要符合四个吓，咁咧嗱我就 你话俾我听， 我 系呢啲症状，嗱二十个症状咧先至叫符合呢个症状， 系啦，即系一二加埋啦，第一就系要六个月啦。即係瞓覺都唔會， 即係六個月咧，唔論你點樣休息，你都係你都成劈泥咁樣。 第二點咧就係有好成扎嘅症狀俾你揀四樣嘢，如果有咧先至係。嗱，第一樣嘢你應該冇嘅嚇，咁啊記憶力有問題。 記憶力，咁、我衰退過，我都衰過以前嘅，我覺得。 我都唔可以咁講我哋講緊嗰啲真係會係好嚴重嘅，即係例如話咧， 即係例如咧， 例如可能咧，你問咗你就你 partner 一樣嘢啊，咁佢答咗你啦，咁你重複談問多佢五至十次，你就覺得自己都冇問到嘅。呢啲短暫記憶有問題咯，係咯。咁另外咧就係咧做完運動之後咧極其疲勞啦，係咯。咁呢個可能你中咗啦。但係咧第三咧就係 極其疲勞就好籠統喎。點咩叫極其疲勞咧？ 佢冇得，佢冇用咁嘅計算方法。即係總言之係好，我諗係大多數啲人都符合就係呢一點嘅啫。係咯，係咯。即係總言之咧，喐少少就攰到不得了啦，真係。咁第三咧就係咧，點樣瞓覺做咩嘢嘢都冇辦法可以改善到呢種疲勞啦。第三、第四咧就係佢可能會有啲肌肉痛嘅。第五咧就係咧，佢嗰啲身體嘅痛楚或者冇力咧，係唔關發炎事嘅。嗱，即係例如話肌肉或者啲關節發炎啦、痛風症啊、退化性關節炎咧，佢痛得嚟咧，我哋會有第二啲症狀噶嘛，例如話咧，好個。關節會紅啦，會腫啦，好興啦，功能會失卻，例如話佢撐唔起個人行，會行到趌趌下啦，甚至咧化驗方面咧，我哋見到一啲，例如話咩血沉澱啦，有一啲叫 CRP 嘅指標係顯示咧身體裏面有啲炎症發生啊，咁嗰啲例如 呢、這個要我要你。讲得细细啲，因为我都唔系好听落去，我明白，我惊听众更加唔明白。 好啊，多谢你咁讲吓。咁其实咧，原来咧，我哋身体有时有啲觉得痛啊嗰啲情况咧，好多时咧都系发紧炎嘅。咁呢啲发炎咧，可以系因为撞击啦，例如话你扭伤咗个关节，咪发炎咯，跟住就佢就会肿晒、红晒咯。咁我哋原來咧身體上咧有一啲嘅功能咧發現到受傷咧，跟住咧我哋有一啲嘅發炎嘅反應，咁咧會有一啲出一啲白血球咁嚟攻擊嗰個地方啊，睇下嗰個地方係咪有外來者啊咁樣。於是我哋抽血咧會見到一啲化驗嘅，係啦，例如話有一個叫 ESR 啦，唔知大家有冇聽過，就叫血沉澱啦，咁同埋咧有一個嘅發炎指數嘅 CPR。C-reactive protein 呢個係一個即係對發炎產生一種嘅蛋白嚟嘅，我哋可以睇到啦。究竟個人咧佢痛咧，裡面有冇牽涉到一啲感染啊，或者一啲嘅發炎狀態啦咁樣。咁其實呢個咧即係一個比較醫學個層面嘅嚇。咁如果聽唔明唔緊要啦，咁就係總言之，佢嗰種情況咧就唔係關於啲發炎事嘅。系啦，即系第仲有咧，就系嗰啲人咧会有无端有啲嘅淋巴腺会肿大啊，同埋会痛咯，甚至咧佢会重复性会喉咙痛，即系 list 出嚟嘅，系啦。咁但系点样都好啦，咁其实咧见到呢啲都唔好惊住啦，咁啊最好咧揾翻个家庭科医生转介去呢个嘅rheumatologist 即係一個風濕科醫生咁去睇一睇，因為佢哋咧會比較有經驗睇一類。 但你要講風濕科，你一定要講清楚咧，就是、因為好多聽眾風濕骨痛咁樣嗰樣嘢，即係你一定要即係你心，即係你講嘅風濕科個 definition， 即係嗰個定義係乜嘢先？ 嗱，風濕科咧其實即係等於咧嗱，其實內科咧嘅醫生嚟講咧，佢哋會分幾種嘅嗱，內科嗰啲咧，例如話大家會熟悉啲嘅，例如話內分泌科啦，會照顧啲糖尿病嗰啲朋友啦，係咪啊？咁如果有啲人咧可能中風啊嗰啲咁樣，除咗咧啲普通嘅內科之餘咧可能係啲腦神經內科啊咁樣。咁原來咧有一類嘅病咧唔知大家有冇聽過紅斑狼瘡啦、雷性風濕關節炎啦，咁一類嗰啲咧係。關乎到我哋個身體嘅免疫系統出咗毛病，咁一類咧，我哋咧，因為佢哋有好多時都會牽涉到啲關節嘅發炎咧，咁好耐之前咧，我哋啲人都叫呢啲叫做風濕噶嘛，係咪？但原來咧，外國人真係有呢個字嘅 rheumatology 嘅，咁當然咧個理解有啲唔同啦，咁但係咧，佢其實唔係講話啲咩風啊濕 不是讲这些，他是讲一些比较这个叫自我免疫系统出现问题。那 症状是怎样的？ 症状睇下你咩病咯， 主要即系对就针对女性嘅系咪啊？ 我唔系噶，只只病都唔同噶，有啲 红斑狼疮我讲嘅， 红斑狼疮咧就系女人会多，女人对男士咧个 ratio 咧个对比大概九比一啦， 哦 系啦，而 即系男性都唔系完全冇机会， 唔系冇嘅， 系 细路仔都有啲会有嘅，咁同埋咧佢哋咧系全身咧就会出现咗一啲嘅免疫系统嘅出现问题啦，咁而全身咧嘅血管都有发炎啦，正所谓自己打攻击翻自己嘅身体，咁佢哋咧有一个情况就系咧，如果咧嗰啲自己身体嘅 DNA 坏咗咧，佢修复亦都有困难咯。咁所以咧佢哋有时咧出咗街之后咧，个面晒到太阳咧，块面咧挡到掂到太阳嘅地方咧，好似个蝴蝶嘅 pattern 啊，一个形式啊。咁所以咧嗰类女性咧，佢啲块面咧出咗一啲斑纹咧，个我哋叫做蝴蝶斑纹咯，好似只蝴蝶咁样。系啦。就正正是因为那些阳光呢照咗落个皮肤度咧，嗰啲细胞啲 DNA 损毁咗之后，但系佢修复唔到，跟住佢就开始发炎啦，咁样样咯。但系呢啲情况咧就同敏感唔同嘅，因为敏感嗰啲会痕噶嘛，系咯。咁佢哋嗰啲红斑狼疮嗰啲就唔会痕嘅，咁样。我好担心我咁讲咧，其实喺屋企喺度睇个块面有一笪两笪就是。嗰啲朋友咧都会惊 自己有事系咪啊？ 所以大家唔好咁惊住吓啊！正所谓咧，马有四只脚，四只脚就未必系马嚟嘅即系块面有一笪二笪咧，有机会好大机会，可能即系敏感啊，或者系有啲人会生癣啊，或者有啲人暗疮都未定嘅系啦，所以唔好咁惊住啊！大概咁咯啊！啱啱讲紧咧就系嗰个叫做咩啦，风湿科啦，咁叫 rheumatologist 嘅，系啦咁样样。 即系我都想阵间翻嚟咧，可能问一问你咧，头先你话即系免疫系统啊，各方面嘅嘢咧，有时人话生蛇啊，生蛇都好攰噶，个人咁样。生蛇系咩事咧？ 都攰噶。 我哋阵间十一点半新闻之后翻嚟咧，就再倾倾下。嚟紧呢只歌咧，就系我最中意嘅其中一只，就有关即系人生啊，个即系个转捩点啊，我哋会出生，我哋会成长，我哋会老，我哋会攰，生老病死。Johnny Mitchell 嘅《The Circle Game》。 Yesterday, a child came out to wonder, caught a dragonfly.Fearful when the sky was full of thunder, and tearful at the falling of a star. And the seasons they go round and round, and the painted ponies go up and down. We're captive on a carousel.Turn, we can only look behind from where we came and go round and round and round in the circle game. Then the child moved 10 times round the seasons, skated over 10 clear frozen streets.When you're older, must appease him, and promises of someday make his dreams. And the seasons, they go round and round, and the painted ponies go up and down. We're captive on the carousel.Return, we can only look behind from where we came and go round and round and round in the circle game. 16 spring

在非洲生活了20多年，致力于野生动物保育和研究工作，和狮子、大象以及荒野打了半辈子交道。他说从野外生活的观察，领悟到人类行为和动物几咁相似，有几多行为是根据基因而决定，而我们又能够在大自然入面学到几多人类本性。 书入面的主角奇亚被家人遗弃，大海和湿地成为他的父母，海鸥是他唯一的同伴，生物演化和自然循环是他了解这个残酷社会的教科书。 奇亚从雌性萤火虫通过改变尾巴发光的信号来吸引不同品种的雄性萤火虫交配，然后再将它们吃了，明白到生命的存续可以有几丑恶。它亦从某些压力过大的雌性哺乳类动物会抛弃孩子的生物本能入面，了解到母亲为何会丢下它和于走家暴的父亲而去。当它知道柴斯为了得到它的身体而方清会给它一个家，他联想到柴斯开着那艘花俏的游艇来接近他，就好像公鹿展示蓬松颈毛和石大鹿角，只不过是用来吓退其他雄性吸引雌性的附属器官来着。 奇亚从孕育新机的湿地学习了生存技能，亦都从腐朽的沼泽入面了解到自然生物和人类的丑恶，这些本来应该是从人际社会入面学习的课堂，但是就要他历经过无数孤单的日夜，面对过谎言、暴力、歧视和遗弃之后，独自在大自然寻找答案，然后编写成令人心碎的生物图鉴。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沼泽女孩》，作者迪利亚·欧文斯，由马可·勃罗文化出版。 由而家至深夜1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Free as the wind， 广东广西。 好啦，翻翻嚟，我哋最后一节嘅广东广西，咁咧今晚咧，我哋继续有我哋嘅嘉宾啊 ，Bruce 黄维汉医生。好，嗱，头先我哋讲到好啲医学嘅嘢啦吓，咁我哋系时候咧讲下心情嘅嘢，即系乜嘢嘢会令到你攰咧？平时即系唔好话系，即系即系呢个病啊、疾病啊各方面嘅事情啦。心理系一个问题啦。 系， 咁仲有乜嘢嘢系会令到人攰嘅咧？其实， 你而家问紧我嘅个人感受啊？ 系啊。 我自己呢就其实呢我就比较鍾意即係唱下歌啊，同埋鍾意同朋友见下面㗎。 唔係呢个解呢、這个解攰呀，但係即係我讲緊攰呀，即係攰。有咩情况真係令人係攰嘅呢？係啦。 咁我諗呢如果心情方面呢其实有一啲嘅精神问题呢，譬如话抑郁症啊，咁就会嘅。咁仲有一啲嘅情况呢，譬如话嗰啲人呢情绪导致到呢嗰、那个叫精神紧张啦，有时呢佢可能啲energy 用得太多啦，咁有时呢当佢静一落嚟嗰时候零舍攰嘅亦都。咁有啲人呢可能会譬如话好似我啱啱呢其实都揾到一份呢就关于呢个 SARS 嘅大数据嘅分析。咁呢我哋发现呢佢就睇咗成千几份啦嗰啲嘅关于即係2003年嘅 SARS 啦，同埋咧呢個中東咩綜合症啦，咁咧就我哋分析咗啲數據出嚟咧，發現咧其實呢一啲嘅病人咧，佢哋咧就算咧超過咗6個月以外咧，其實咧佢哋都好多人都會有啲好攰嘅感覺嘅喎。咁咧，所以咧，其實無論身體啦，同埋心情咧，都係有問題嘅喎。嗱，首先講心情先啦嚇。咁咧，原來咧過咗就算半年以內咧，有成30几%嗰啲人咧，可能會有一啲嘅 depression 啦，即係抑鬱症啦、anxiety 啦，嗰啲一啲精神緊張啦，同埋一啲叫post-traumatic 嗰啲叫做咩？中文叫做 創傷後遺症， 係啊，創傷後遺症咯， 瞓 覺嘅困難咯，咁都好常見嘅喎，其實係咯，咁就阿 William 你有冇呢一方面啊？ 嗱，我自己咧就即係有都曾經試過失眠啦，咁但係咧就慢慢咧就係消除嘅，自己即係有啲藥物，即係嗰啲唔係藥物咧，有啲 supplement 嘅支持啦，咁然後慢慢咧就調整過嚟嘅，咁而家咧即係我都算托賴咧我。雖然即係身體結構隨住即係個，其實頭先只歌咧就係 cycle game 咧，就係講緊，即係我哋會隨住嘅歲月嘅流轉啦，我哋會我哋會變老啦，咁啊身體機能會差啦，可能以前咧一晚即係一落瞓落牀至到天光你先會去廁所啦，咁而家可能中間會醒身去廁所啦，咁樣好彩咧，即係只要我唔係五點鐘四五點醒嘅話咧，去廁所咧，咁我都能夠瞓得翻嘅。自拍到五點鐘之後啲咧，就翻轉嚟就困難啲啦。咁咧即係都諗緊其他方法去處理佢。咁但係咧，我however 咧，即係我會即係如果嗰晚係瞓得差咧，咁我第二日咧就會有好即係有個好好濃重嘅一個 desire 去瞓覺嘅。咁然後咧就算日頭瞓唔到咧，我夜晚都瞓翻嘅，都會咁即係補充翻呢樣嘢啦。咁反而咧，我覺得咧有時咧就係人咧。如果你的心情成日壓抑住某啲嘢咧，係成日諗住某啲嘢嘅話咧，係真係可能會令你攰。而嗰啲嘢咧，你根本因為你諗得多，或者你根本係你可能生活入邊最重要嘅人同埋事啦，令到你咧係成日掛喺心度咧。咁當你每次 touch 佢嘅時候咧，咁成個人咧就會非常之疲累。好多人都有呢個情況咯。即係我自己咧就會即係你好好啦，因為你唱歌啊，你作歌啊，咁咧就。亦都你即係你會自己，即係你由作由創作至到製作同埋唱咧，都係自己做咧。咁啊，抒發咗好多嘢啦。咁我自己咧就會畫嘢嘅，因為呢個係我嘅本能啦，我畫嘢啦。咁亦都咧，我係非常之中意係睇電影啦。如果我真係咧覺得即係嗰種攰或者情緒唔係好嘅話咧，我可以一日入邊連續睇五六套戲嘅。係啦。咁因為電影咧好容易咧就將我咧就會帶去。情緒的另一個境界嘅，即係將我抽離啊！即係喺我現實生活入邊抽離咧，即係我會跟住個電影咧，就會去即係佢喜怒哀樂係完全影響我嘅。即係我係一個平常正常情況咧，日子咧，我係一個唔容易喊、唔容易流眼淚嘅人嚟嘅。但係咧，遇到一套咧係感動嘅電影咧，我係會忍唔住嘅。我係非常忍唔住嘅添，仲係因為唔知點解咧，即係我係一個我可以好容易好投入去電影嘅人，咁咧所以咧，我係會so often 咧係會將用電影咧呢個媒介咧係將我抽離咯。咁另外一樣咧，我覺得如果真係攰咧，佢有一樣嘢咧做完之後咧，原來係會唔攰啊，游水。唔知點解喺水度一段時間咧，有時咧我真係我唔想游啊，我即係嗰種攰咧係令到我唔想游，你就唔好游啦，浸喺水度。即系喺个水底啊，即系浸落去潜落去水底，到到要即系要需要氧气嘅时候，你上翻嚟，上翻嚟之后咧，咁即系又吸完，即系又落翻去咧，咁一上一落或者喺水入边咧，即系我好多时即系唔游，我系潜啦，潜水啊一即系由泳池一边去另外一边，咁啊好安静咁去另外一边啦，咁然后先上嚟先唞翻气啦，咁如是者一段时间咧喺水度咧，咁我又会即係我會疲勞，我跟住會疲勞，但係嗰個疲勞咧就唔係嗰種之前嗰種即係無名攰啊，人哋話無名火咧，啲係無名攰啊，咁啊嗰種無名攰咧係會大開嘅，即係人係會精神啲啦。雖然咧個身體你覺得因為游個水啦，嗰啲攰啦，但係嗰個攰咧就唔係難受嘅攰嚟嘅，完全係一種舒服嘅攰，一種解脱嘅一种攰嚟嘅， 我谂啊，有好多时咧游水嘅时候咧，潜咗落水底嘅时候咧，你个脑咧其实休息紧嘅，因为唔需要应付周围啲人，咁咧好 relax 咯。而你身体咧喐动咧，其实点讲咧？因为有个浮力喺度咧，你唔需要即系完全去抗拒呢个地心吸力啊。所以咧好多时咧，有啲病人咧，佢无论中风啊、就烧伤啊，或者身体发唔到力嘅时候咧，佢僅餘嘅力已經可以喺水度做得到，反而咧令到嗰個關節咧更加靈敏啦咁樣。冇錯，喐嗰時候都會有少少攰，但係咧嗰種攰係舒服嘅。 啊， 同埋個心靈係平靜嘅，同埋玩下水都開心嘅。所以咧，其實呢啲叫水療咯 ，hydrotherapy， 即係物理治療。 重要㗎，其實日本人咧咁中意浸温泉咧，除咗即係佢哋喺過去嚟講， 温度啊，温泉 係啦，喺古老嘅時代咧，即係你咁唔係咁多燃料噶嘛，燃料好貴嘅嘢嚟㗎，咁所以你唔可以隨便煲水嘅，咁咧就咁啊，所以佢因為有温泉咧，咁佢哋就會享受温泉嗰個舒，即係個舒緩嗰、那個。情緒啊，舒緩嗰個身體嗰個勞累啊，咁咯。咁呢個係一個好好嘅方法，喺水係一個好好嘅方法，水療係一個好重要嘅一個方法。咁另外咧，咁我都係一個中意散步嘅。雖然即係近呢兩年，因為我膝頭哥嗰個問題咧，呢兩三年咧，即係以前我踩爬山單車啦，我行山啦，行路好多啦，好快啦，好長時間咁行啦，咁所以令到個膝頭哥咧其實退化嘅。咁咧就治療咗一段好長嘅時間，又針灸又成啦，咁慢慢都。好過前兩三年，即係而家好過，咁咧亦都即係重新再去，即係中間我唔敢行，我係唔敢行嘅，淨係即係驚，即係一有事嘅話就大劑啦，重新嚟過。咁咧最近咧我又行翻啦，行翻咧希望即係能夠即係當天氣即係咁好嘅天氣咧，能夠再行翻山啊咁樣咯。咁咧所以咧就散步都係一個好好嘅嘢嚟嘅，因為一路散步咧。同人一起散步一路傾偈又係有好處啦。如果唔係一個人嘅話咧，咁隨住個風景一路咁樣轉變，一路向前行一路變噶嘛。個風景一路變咧，咁我亦都會思考好多嘢啊。咁行完翻嚟，即係個零鐘頭或者兩個鐘，少少攰，沖個涼咧，咁就成個人就好舒服。咁呢一點咧都係即係用即係以攰制攰啊。即係頭先我講游水。游水同埋呢个散步咧，都系我一种以攰制攰嘅嘢。你话行山咧都要睇日子啦，而家因为行山太多人行啦，啲人话去即系有啲即系我哋即系以前都唔系特别多人行嘅，即系你去到呢、那个学嘴嗰一带啦，即系学嘴嗰、那个龙脊啊，即系去呢个大浪湾，即系石澳嗰边啦。咁以前唔系咁多人去嘅，而家好多朋友话而家去到嗰度咧，好似都万里长城咁，人多到。咁啊，獅子山咧，咁我因為我二姐夫咁喺北架山嗰度住啦，咁咧就即係佢話影咗張相又發俾我，啱啱呢個五點鐘啊黃昏時間咧，影咗張相上去獅子山啊， 見到咩咧？ 即係佢後邊係獅子山啊嘛，佢用即係用長鏡影咧，成山都係人啊！哇，五點半啊，就係日落啊，點樣落山啊？嗰條山路都幾危險啊，幾斜噶嘛，獅子山度咁啊，即係佢成山都仲係人嘅山頂，就好犀利咯。 同埋咧，我見到好多朋友咧喺 Facebook 咧去到啲靚景地方咧，我原來香港咁多郊野地方嗰啲景咁靚嘅喎。 係啊，越嚟越俾人發掘啦，即係因為以前咧就好好嘅，人少少去咧，咁啊覺得呢、這個哇，簡直係自己嘅天堂啦。咁而家呢個天堂都有少少人擠迫啊，而家。咁咧，但係咧就香港其實即係 Covid 嚟講咧，即係我哋其實嗰個疲勞咧。某個程度上邊可能是一個抗疫的疲勞，係啦，抗疫疲勞咧，去到個階段咧，就係我唔想再抗疫下去啦，太辛苦啦，因為 已經超過 一年啦，即係非人生活啦，咁樣即係冇得出去，邊度都去唔到咁樣，即係正常嘅生活又做唔到啦，正常嘅工作成個 project 全部冇曬，即係哇，即係簡直係喺某個程度上面嘅坐監咯，其實都係。 系 咁、我都怀疑系咪呢种即系呢个情绪影响我个攰咧，系咁咯。 都可能系嘅，因为我都觉得好似喺一个大嘅监牢里面行嚟行去嘅。 系啊系啊，你系喺呢个系俾你自由活动啊，但系喺一个好大嘅监狱入边自由活动咯，系咁。咁所以咧就即系我觉得呢个都可能系攰嘅一种啦。咁咧就其次咧，即系我觉得嗱 ，OK。用我自己用散步、用行路，用游水去以攰治攰。咁咧就以靜治攰嘅就係我睇電影啦，同埋咧睇電影同埋我睇書咧，咁我都 intensive 或者我聽歌咧，咁又即係一般流行歌咧，我又滿足唔到我嘅，即係某偶然聽咗幾隻咧，即係流行歌令到我係不斷咁聽咧，我一聽得幾十次。咁就好舒缓，好舒服噶啦。咁如果唔系嘅话，就听古典音乐啦。因为古典音乐即系佢个篇章比较长啦，比较长，同埋咧，你跟住即系个成个旋律一路咁去啦。好多人话我听古典音乐就系瞓觉嗰时好好咁啊，但系其实唔系嘅。听古典音乐咧系一个思考嘅时间嚟嘅，唔系瞓觉去听嘅。古典音乐系一个即系你将你自己嘅情绪咧投入咗古典音乐入边咧。 是跟着它的起伏而去的。所以呢，这些都是我自己的，正常 的，就是的方式去，就是以靜制攰啦，以攰制攰啦。咁咧，再唔係咧，咁可能真係可能你需要揾個朋友傾偈嘅。 嗯， 嚇，揾個朋友傾偈啊，即係有啲嘢，你可能你同當事人唔敢講， 嗯， 或者唔想講，亦都覺得講嚟無謂。 嗯， 咁咧，但係你亦都唔想將呢啲話語困喺自己嘅心度啦。咁你就會揾個朋友啦，揾一兩個朋友啦，一齊去。去傾傾講講啦，將佢即係舒緩咯。咁我覺得呢個都係一個好好嘅處理方式。係 啊，用 ventilation 咯，嗬。 係啊， 係啊，有好多時咧，好似個氣球咁樣，係咁漲，係咁漲會爆噶。係啦，我哋都要 即係慢慢嘛，即係要完全對自己好啲咯。即係因為人生其實真係，因為最近咧，可能喺香港因為疫情嘅問題咧，咁思考得多啲嘢啦。咁亦都咧就即係知道有啲朋友咧。即係佢哋個精神，即係個精神唔係幾好啦，亦都咧即係個身體唔係幾好，有啲淨係突然之間急性嘅心臟有問題啊，或者其他嘅病症有問題咧，咁都感覺好，即係睇到好多啊。咁但係咧，我比較積極嘅，我又唔係話消極嘅，咁啊即刻唔得，咁啊邊啲朋友有事啊，自己都有少少咁嘅感覺喎，即刻就去去驗身啊，去。找一個究竟出嚟啊，一個徹底嘅一個檢測啊，咁啦，即係我都做住呢啲事。咁咧，某個程度上面咧，我覺得呢一個都係比較positive 嘅正向嘅一個做法咯，嚇。即係好啦，咁即係今晚時間差唔多啦。頭先就多謝黃偉康醫生咧，俾我哋咁多喺即係藥理啊，喺病理上邊嘅一啲舒緩一對攰。咁我自己都講翻一啲心情嘅，同埋一啲對症下藥。當我哋面對緊即係呢個过去的时候呢，自己能够做啲咩事。好，咁在我哋播呢下一隻歌呢，Wither Shade of Pale， 咁呢就 Procol Harum 嘅歌，即係经典名曲，喺2006年嘅喺丹麦嘅 concert 之前呢，咁讲讲听晚星期五晚，咁一个讲题呢重圆，咁呢就由梁敬国、黄仲彦、周子欣一起同大家分享呢个重圆呢个话题嘅。跟住12点钟之后呢，就有 K 歌。今日听好歌，听几个，大家唔好走开。OK， 拜拜， 拜拜。Turn